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讲啊，害人年啊嘛，害 几害年 系，即系成啊几害年嘅第一 Q 唔系第一 K 唔会有错啦。咁上个礼拜又讲咗个第一 Q 啦。我都几回味啊，其实真系，即系爽好多嘅，爽好多嘅。即系你知个，我成日觉得个头开得好咧，咁嗰个年就好好啊，话声你听啊。咁呢个头啊，真系系嘛？你知啦，我真系为性而生嘅啫嘛。 有啲閪运啊， 嗱啲閪运好似。即係一個閪運開得幾好喎，咁我覺得跟住落嚟幾好喎。咁跟住落嚟 K 呢，咁都幾多幾好㗎喎。嗱咁一講 K 啦，啊俾個 K 之前都要講下先。下個禮拜16號小弟生日會，咁應該會喺珠海舉行嘅。咁有興趣你得幾日時間考慮㗎啫。咁你自己搵我啦，咁我唔追雞㗎啦。 出街3月12號。 系啊，出街三月十日得四日，你哋 得几日 你哋考虑嘅啫。咁啊， 执生 啦，因为其实有人噶啦，又系话去噶啦。咁啊，我成团噶啦。因为而家去珠海呢啲好噶嘛，两人就成团啫嘛。我计嗰条数添啊，两个人去系平过三四个人去啊。吓， 唔紧要， 因为 大房， 因为房要俾 DJ 啊。一俾 DJ 就算你係300蚊又好400蚊都打到條三嚿水嘅數位度啊。咁佢計落條數其實真係 啱啱好。 佢可能你唔知 DJ 仲 差啲。七八個人去分四間房。 係啦咁就咪囉。咁因為呢你唔好你成日諗住話你個低消譬如你個低消係譬如你而家啲房係咁㗎嘛，有啲1200有啲1400有啲唔係1200有啲1600有啲2100㗎嘛。即係你諗住一去到你嗌間1200蚊嘅房咁樣，低消之後叫個媽咪簽，未必肯簽俾你嘅，因為其實你都要有飲夠某一個數啊，佢覺得你譬如你五條友嚟，咁你要冇飲出，你都要嗌多半打或者嗌多一打，佢先至會再簽俾你嘅。你咪諗住話，你飲個最低消費，跟住嗌個媽咪簽啊，唔係唔得嘅，我咪得咯。點解？因為我哋醒個媽咪啊嘛，因為我會俾紅包俾個媽咪咧。咁個媽咪自然識做㗎嘛，係咪先？因為嗱，坦白講， 佢啲全酒都係執返嚟。 係囉，唔係你會知道㗎嘛。我哋嗌酒，佢提成唔會差得好多。係咪先？咁你講我現兜兜俾佢，咁佢咪益你囉。 仲實際。 佢仲實際。 係業務嗰度就要跑下囉。 咁佢唔使跑業務㗎，佢只要有間最低消費。 有啲業務嘅應該。 咪最低消費就得㗎啦。 唔知即係一個月裏面有啲業務嘅。 應該可能要幾多間房啫，咁嗰啲唔關事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有時咧，即係我好，即係好，即係好誠懇咁，其實要求網友嘅，有時真係要俾醒媽咪啊！即係好多啲網友都係我自己醒女，咁我都唔醒媽咪，其實醒媽咪你好多著數嘅，即係除咗酒嗰度，你基本上你係即係可能最低消費你都可以。簽多，如果我要簽一兩單，我一定簽到嘅。而家我咁一然得啦。咁有啲女會留俾，會有好嘢會留俾你嘅。就好似呢次咁。呢次即係正正反映咗啲小，我俾個紅包係幾緊要。咁要咁啊，要話說啦 嚇。 話說咧就有網友就同我講啊，話說我已經約咗阿碌你咧，就琴日啦嚇，即係星期六啦，就去環工唱 K 啦嚇。咁啊，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我約實咗你咁啊，兩條友落去噶啦嘛，已經嚇，已經係啦。咁我喺去環工之前咧，嗰幾日咧，即係早兩日啦嚇。咁咧就接到一個網友 KK 嘅留言，佢話：喂，牛哥，我星期三去環工玩，我唱 K， 我唱 K， 問我在唔在，佢想同我一齊玩。咁跟住話：哎呀，唔得啦。我約咗阿碌啊，而且我又唔想買呢個物咧，因為都係嗰句啦，我就係生日啊嘛，係慳翻啲錢啊嘛要啊，咁我話下次再機會再玩過啦，或者我嗌佢16號你過嚟啦啊，珠海咁樣啊，咁跟住佢話 OK， 咁冇嘢啦，跟住轉頭咧佢就再覆啦，喂，不如我哋再埋你哋星期六 一齊玩啦咁樣。喂，咁緊好㗎，喂，緊好㗎，但係我已經好緊張啊，我戴定頭盔㗎啦。 嗯， 我就講，喂，啱啱過尾牙咗喎，唔係啱啱過元宵咗喎。 嗯，可能冇女喎。 可能冇女喎，你自己執生喎，你唔好要求唔好咁高喎。 嗯， 咁跟住佢留言都覆咗，啊，我通常我啲淨係唱歌飲酒嘅啫，想見下你啫。 嗯， 冇女冇乜所謂嘅咁樣。 嗯， 咁講，因為我戴曬頭盔咁啊，梗係咁啊冇乜所謂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到星期五，即係約實曬啦。咁啊，星期五我就俾個微信啊，林咁話訂台啦。 嗯。 咁啊，林咁搞掂曬噶啦，搞掂曬所有房啊，啲咁嘅嘢骨啦。咁跟住我星期六咧，我就話我過嚟噶啦，今晚見啦。跟住阿林咁就話：我唔喺橫江噶，我仲喺老家。 哦。 但係呢次咧就會有個經理，即係我做唔係助理啊，係個 partner 嚟嘅。 嗯。 佢都係經理嚟嘅。 嗯。 咁我都識嘅，咁樣我都識嘅。咁佢過嚟打點㗎啦。咁， 嗯， 我就 OK 啦，你都訂好囉。咁跟住我都係順手俾咗一嚿紅包佢先啦，係嘛。即係啲緊俾嘅，緊要俾嘅。即係唔係呢次㗎嘛，可能下次有著數㗎嘛。好啦。咁到我哋咁去玩啦。其實都係天氣不似預期呀，而家係。咁， 嗯， 我哋首先落雨啦。咁我哋本來諗住呢就喺酒店二樓嗰度食飯嘅。 中菜都 OK 嘅嗰間。 咁咁啱得咁巧，以前呢嗰間中菜館呢， 嗯， 有撚人去咩？ 門可羅雀。 哇，啊，即係門可羅雀，門襟羅雀嘅。 嗯， 即係冇乜人嘅，即係實有位嘅。咁以前咁啱得咁巧， 嗯， 有人結婚， 嗯， 擺酒。亦都有一個唔知搞啲咩春茗啊嗰啲咁嘅聯歡會。啊，聯歡會。 嗯， 開曬就全部 廳 冇曬，咁啊， 嗯， 你要坐就坐房。 嗯， 佢開個價俾我哋啦，可能佢話每人加十。 嗯， 加十其實我唔覺得貴。 加一服務費 加十。 十個 percent 咯。 十個 percent 加十個 percent 服務費咯。 服務費咯，咪即係。 啊，加一啊，加一啦。咁， 嗯， 我覺得都唔係貴嘅，冇乜所謂。譬如我哋， 係，嗯，啊 ，OK。 食 出好多地方都加一。 係咯，我哋食四嚿水都俾得40蚊啫嘛，可以坐房嘅嘛，我冇所謂嘅。但係點知咧，嗰個經理咧就話，除咗係依樣咧，你個人頭最低消費。 唔係人頭，我問佢房間有冇低消。 嗯，啊，低消。 啊，佢話低消咧就1000，哇！我已經心諗我哋五條友點食1000。 係咯。 佢話：不過你哋食六七八都應該得嘅，咁 六七八都冇可能啦， 六七八都唔得啦。 咁跟住啦，其實我晨早已經約咗佢啲網友咧，就喺嗰間酒樓嗰度，諗住食飯食完飯就， 嗯， 上去玩嘅啦。諗住係咁樣噶啦。 嗯， 咁啊唔得啦，冇辦法。咁我哋話要行過對面沃爾瑪嗰邊食啦，咁啊食啦。咁啊揾到間， 嗯， 咁啊食完之後咪大家傾下偈啦，咁樣啊。咁搵到間呢，我哋埋咗單都 250嘅。係啊 ,ok 㗎。每人五兜嘢嘅。 又好食。 又好食。係個湯又差少少。 係個湯啦，湯未食啦，其他都 ok 㗎。 咁食完啦，咁冇嘢啦。到我哋走啦，走嘅時候好加一天氣不注意期。 嗯，落雨。 落到嘩淋到。 我都唔好嚴重啫。 你唔好嚴重，我幾嚴重啊，好似。 小花灑啫。 啊，咁啊， 大過塵雨囉。 嗯。 日雨點囉，叫做。 都叫有雨啊！咁啊淋翻去食 expo， 咁啊上去咁啊即刻就上去 攞房 啦，去間房度啦。 嗯， 跟住有一個字啊， 嗯， 等。咁我知點解等嘅，就因為咧冇媽咪啊。 嗯， 好多媽咪就好似阿林林咁未翻嚟， 哦， 就剩翻咁而家一個媽咪睇十間房，你黐線啦！平時知唔知林林？睇幾多間房啊？三間至四間嘅啫。平時啊，星期六日啊，三間至四間嘅啫。睇十間房，咁你知啦，啲人又有一個揀，會揀下女噶嘛。話咪要揀到好啦，我咧就問你，咦？坦白講，我都覺得啲女未翻曬嚟嘅。係啊，因為我有幾件橫江妹都未翻嚟嘅。 嗯， 當然係有啲翻咗嚟啦。 小影嗰啲未翻啦嘛。 小影冇做啦。 冇做。 又冇做啦。小影而家去咗珠海做工廠定係做唔知做乜撚嘢啊！啊，咁我下次去珠海又有優惠啦。OK， 而家以後就深圳就小珠，珠海小影啊，喂，中意講珠澳，中意就落馬洲啊！而家真係有任我玩嚟噶。 我真係而家即係嗰啲閪運呢個頭腦開得好㗎嘛你明唔明白嘅頭腦開得好㗎嘛。 嗯。 咁呢啲唔講啦因為其實最晚小英都好啦好好啦後期好啦我之後嘅事啦因為去咗珠海我就即係佢去嗰個珠海嗰度都幾遠嘅唔知珠海唔知乜撚嘅地方嚟㗎。 嗯。 即係唔係嗰啲呢咩坦洲啊唔係啲好近嘅地方嚟都幾遠嘅。 嗯。 咁可能要坐返成粒鐘車㗎。 哇屌。 或者可能半個鐘頭啦我唔知啦因為我未去過。咁唔好啦唔好理佢啦呢啲唔好講啦。咁我哋講返個機嗰度啦。咁等。咁等到成有冇九點啊冇計八點半啦。 八點半到。 八點半啦。即係我哋係準時八點鐘去到間企房㗎嘛。咁等到八點半啦咁樣。咁過程中就坐低啦。間房因為新裝修㗎嘛。 嗯。 以前呢就裝修三樓嗰時候呢就我哋去四樓玩㗎嘛。 嗯。 咁四樓呢就係以前係間桑拿嚟㗎嘛。咁原來佢哋將間桑拿房呢就 戒咗 一橛出嚟就放啲梳化啊加盞台啊女整啲音響就當卡拉 OK。 嗯。 咁我哋喺間桑拿房度唱卡拉 OK 嘅基本上係以前係。咁跟住而家下面三樓裝修好啦咁我哋四樓佢哋應該可能我哋做後備啦。咁我全部搬返嚟三樓。咁三樓呢咁有啲新房有啲舊房嘅有啲可能冇裝修㗎我聽講係冇點即係照咗舊嗰啲咁樣嘅。咁呢就唔同咗啦就以前呢就可以唔嗌 DJ 㗎嘛。 嗯。 但如果要嗌呢一個呢間新嘅卡拉OK房呢就要嗌 DJ 啦。 嗯。 咁 DJ 係四嚿水㗎啫。開頭呢就嚟咗件嘩嗰件豬到喇。 唔得。完全唔掂。 嘩嗰個真係貼紙俾我都唔好影響我胃口。 嗯。 咁跟住就再嚟咗件。 嗯。 咁我見到 OK 啲啦係高頭大下啲啫。咁上埋都標誌嘅咁樣嗌佢嚟玩囉。 東北定四川嗰隻呢。 咁跟住睇女啦。咁當咁禮拜第一轉其實第一轉都 OK 㗎啦。 第一轉咪後咩呀邊個最正嗰件囉。 嗯係啦 最正嗰件。 嗰個年輕人啦我哋係年輕人啦最正嗰件啦。因為應該咁講嘅個網友帶咗兩個朋友過嚟。 嗯兩個朋友啦唔好開名啦當然。咁我哋以前有個女子組叫 2R, 咁 2R 裏面有一個叫 Ring, 咁有一個叫 Arise, 咁就用呢兩個名字。 OK 啦。 咁 Ring 你知邊個啦 ,Arise 你知邊個啦。 最緊要啦大 R 同 2R 啦大 R 同細 R 啦就好似邊個大 S 同小 S 咁啦大 R,Ring 就後生過我啦 ,Arise 就。 係咁就大 R 同小 R 啦。咁小 R 呢就好啦好唔好講佢先。咁首先呢就睇第二轉。好簡單啦都要講一個題外話先唔係題外話嘅關乎呢度嘅。咁我同阿陸就話阿陸我同你聯絡嗰時候呢即係同你喺微信傾偈呢你係醒啦第一時間話喂真係驚冇女喎。咁你係第一時間就私約返以前。 飯盒啦。 飯盒啦。幾搞幾次呀呢件飯盒 三次喎。 連埋呢次 連埋呢次係囉三次 喎。Okay咁我會問你呢啲點解要揀佢嘅因為我一陣間問啦。咁講睇女啦。咁你嗰個就我咁解產啦。 姗姗來遲啦。 係啦九點半先嚟啦。即係九點半足足九點半。九點半先嚟。即係我成日認為係有一樣係咁樣嘅。啲女你抹咗佢佢知道唔使搏啦唔使俾人睇啦。咁佢就慢慢佢就絲然洗完個頭化埋個妝食埋啲嘢咁就屌或者可能同啲朋友吹下水先或者打兩手麻雀先 等你先過地主 係呀搭下地主先咁平時佢呢啲女其實如果俾阿陸你唔約佢呢佢理論上八點未夠呢未夠 公司開會 係返開因為七點零鐘要返返開會佢七點鐘就已經喺酒店㗎啦咁但你約咗佢呢佢就唔肯使開會啦。 嗯。 佢九點鐘先嚟。 九點半。 九點半先嚟。咁其實呢啲個態度我非常之唔鍾意㗎。 冇得睇㗎你係你唔好約佢。 唔一定㗎我講到明都明㗎通常我都講到明都明㗎你唔好遲到我遲到我揀過第二個㗎。我幾次我都咁講。咁因為我係除咗有幾件飯盒呢我就可以長時間我就你嘅。咁其實嗰啲翻出第二次嗰啲我唔一定就你㗎係咪先。咁當然啦我自己都曾經喺個朋友圈度揾下有冇啲即刻嗌啦。即係我諗下嗌唔嗌表妹㗎。 因為表妹當日啱啱翻嚟，翻嚟環江，我諗住咦上次啊表妹，今次啊表妹，唔好啩咁啊，唉算啦， 新年， 唉咁啊我諗，我真諗住好嘅一餐唔好一餐啦，我係抱住一個，唉算撚數啦，唉即係預撚咗啊啦，我一抱一個咁嘅心態去嘅，啊咁啊同啲網友咁樣玩啦，咁第一個揀咁啊。如果第二轉啊， 第二轉， 咁我已經見到有一個咧， 穿 黑色衫噶啦，咁我就話，我即係同阿媽咪講，你過嚟，黑色衫嗰個過唔過夜？還鴨，唔過，咁唔過我就冇得揀啦，咁即刻俾阿 K K 揀咗啦，定咧第一時間，即係嗰個女仔有一個好處嘅， 高， 同埋有笑容， 有笑容， 即係隔離左右嗰啲會死老豆咁啊， 但係佢落咗妝應該幾恐怖。 我唔知啦，佢個 佢化曬啲眼線啊，成啊，好勁。 但起碼有笑容啊嘛，即係好好多啊， 態度好 啊，態度依依態度好好好啊。咁 OK， 咁就坐過嚟啦。跟住到阿大阿羅啊，大阿羅啊，咁大阿羅揀咗一個。其實我睇個樣子都唔係好後生嘅， 唔後生啊， 我條女已經唔係好後生， 真係有少少師奶，我都奇怪，點解會揀件咁嘅嘢嘅？ 嗰、那個師奶咧玩下咧，唔係我帶唔帶佢走嘅？ 哇！佢知道帶阿師奶又好玩 嘅，好玩嘅，好玩嘅。啊，咁我因為我咩噶嘛，咁我哋傾下偈嗰啲唔得，會唔會帶我走咁樣咁？佢開頭問咧就話：你係咪同嗰個女仔噶？咁啊，我話係㗎。你 帶埋我 啦。唔係㗎，佢話你話我一 Q 定係過夜嘅，佢都咁講嘅。跟住我話過夜個，我就諗住你帶埋我添。即係諗住我診完佢咧，就跟住就嗌佢再不如再診。我都唔明白我都唔明點解佢咁樣 啊？佢明知啊，大家唔帶啩？ 係啊，明知大家唔帶，因為佢講明佢三個都唔帶啊嘛，佢知啊嘛。咁唔好講呢啲嘢啦。咁跟住就咁啊，跟住我冇女啦。咁跟住就我就嗌阿媽嗰晚咪坐低啦，就俾幅相我睇。我有個女女嘅，咁就佢而家搭緊車翻緊嚟嘅啦，係咧，我就留俾你啦。咁我睇啦，佢樣，咦 ？OK 啊 ，OK 喎，睇落都高高瘦瘦平平喎。咁我話得啦，得咁。 好似見過你嗰個，其實係應該。 咁冇理由㗎。 有啲印象見過佢。 你咁高嘅女仔，我通常我唔會放過㗎嘛。個樣又唔醜。 唔知可能嗰陣唔識化妝啩。 唔知啦。咁跟住因為佢未嚟㗎嘛，我咪同隔離阿大 L 嗰個女仔玩住先囉。係咪先？咁大 L 喺度玩緊唱緊歌㗎嘛，咁我哋玩住先囉。咁咁可能可以咁樣令到阿大 L 嗰條女就覺得我好玩啦，係咪？但我即係非常之埋一埋，因為唔知點解我玩佢覺得好似啲好啲難，好啲難形容嗰種，即係一啲 整個班主任咁樣。 係啊，即係有啲權威性啊，嗰啲咁嘅啲教育人才啲咁嘅啲校長啊，類似校長啊，訓導 主任咯， 係啊，訓導主任嗰啲啦，嗰啲咁嘅氣咁嘅氣焰，我真係好，即係如果我係一個中意讀書嘅人。我即係讀書啦，屌你老味，係咪唔使即叫雞啦，係咪先？唔使講嘢啦，我即係讀書嘅話就，係咪我好似唔好鍾意啲咁樣。不過咁照傾下啦。咁跟住啦，咁啊揀啦，揀咗 都咗都。你講細啊，我點樣揀返嚟？ 講埋先囉。咁啊揀到唔知幾耐啦。咁跟住啊，我話係咁上下㗎喇喎，冇乜女㗎喇喎。再講一定係扒㗎喇，絕對扒㗎喇喎。咁即係細 R 呢就話想嗌返個經理講。 上第一彎。 上想嗌返第一彎黑色衫嗰個女仔。咁我都唔記得咗㗎。我唔記得咗我見過㗎。 其實我第一彎我已經覺得佢 OK 㗎喇。不過我自己嗌咗啫。 我佢叫不將就啊。我哋有冇有嗌過㗎。佢因為佢個網名啊。咁跟住咁咁啱俾佢搵得返喎。喂，咁樣喺 即係個樣係真係好 OK 㗎喎，我覺得。 喺琴日一個咁少女客都唔少啊，其實我見到出面門口都好多男人行去。即係少女多客嗰條女即係相貌唔差㗎都仲可以。 可能咩囉，入房嗰陣係即係佢唔笑就有少少。 佢又閪面嘅，佢又閪面嘅。 笑就閪面嘅。 佢閪面嘅。咁啊，跟住我問佢攞個微信，我一早你咪有你微信啦，我原來就係你啊，咁我你知 我對我唔想搞嗰啲，我唔會認㗎嘛。 嗯。 咁睇，咁佢睇到期間仲有一個小插曲㗎。 嗯。 咁有一段時間呢，個媽咪就嗌咗四個女仔過嚟。咁其實第一件，我覺得我應該 OK 㗎啦。咁第四，跟住再尾最尾行入嚟嗰件呢， 嗯， 亦都 OK 嘅。 嗯。 但係個尾嗰個嗰條女一行入嚟，即係見到我， 嗯，就好尷尬啦。 就屌你俾車走啦。 轉身走啦。 轉身就走啦。 我就諗住，我仲叫啊，就諗住嗌阿細 L 嗌佢先。 啊，咁 細 L 我都未揀到， 未揀到啊。咁咁啊，跟住咁啊，我話咧，點解嗰女會走啦？ 嗯， 即係話話俾阿 K K 啊、細 L 大細 L 聽嘅，點解嗰女會走啊？我咧咪有一次咧，同啲網友去玩，咁有一件女就個男仔唔帶嗰件女走。 嗯， 啊，咁嗰件女就嚇鳩其他女仔啊嘛。 嗯， 哇，係啊，好啦，危險噶，而家上酒店啊，屌！又隨時拉㗎咁樣，咁你以後就唔乜乜乜乜咯，一咪就係嗰條女咯，就係嗰條女咯。我係叫過啦，林林以後唔好帶呢件女過嚟我哋間房啊，冇辦法啦。咁呢個唔係林林啊，而家呢啲媽咪係咪先？佢唔知啊嘛，佢唔知啊嘛，就林林喊嗰次咯，就嗰次咯。咁佢見到， 咪但係個樣 OK 喎，真係 OK 㗎。通常即係佢覺得 OK 佢。反而冇帶走佢先至喺度嚇其他女㗎嘛。嚇到我屌你我掛明我呢啲嗰女肯陪我㗎啦。最好呢都肯撚晒太 搞掂。 好、哦、你想我化灰嘅都認得到佢咪走佢跟住咪仲好囉有鳩佢囉。即係我就聽人講啊呢條女話我係垃圾啊。 垃圾。 話我係垃圾話我。 我話你啊。 喔屌你都我垃圾如果我係垃圾你啲咁你冇一個好客話死佢聽。咁就算啦，唉，因為我係有投訴咁佢罰佢最後佢都罰錢，佢就我知道佢都罰錢，最後係全部女都罰錢，嗱咁啊咁啊咁冇嘢啦，咁啊咁到我啦，咁我嗰啲可以留翻下個禮拜講啊，咁啊講下你啦，咁你件女就九點半先嚟啊，即係有乜驅使你？會翻車咧，係愛啊定係責任咧？ 咁上次講過啦，楚楚可憐啊嘛， 即係。我真係 有征服感㗎嘛。 即係佢啲過程係點樣啊即係上次即係只係話楚楚可憐啫。 唔知嗰啲叫聲呀嗰啲囉。叫聲嗰啲係。 係好勁大呀、啊、即係射彎嗰啲睇聲呀、 啊。唔係即係嗰種語氣呀嗰啲囉又唔係好大聲嘅。 動作呢即係會唔會有啲搵隻手遮住對波呀、啊又唔想俾你望呀吓醜醜地呀。 好冇喎。 喎咁。回想會 再我其實我對聲好敏感㗎。 咁征服感何來呢 唔係我對聲好敏感㗎。 OK。其實 即係你如果叫我睇 A 片唔開聲呢我會爭好遠㗎。個效果會爭好遠㗎。 咁、我 同埋即係我搵 A 片我係會搵啲隊友係嗌得好出咗可憐嗰隻個鍾意。 OK。即係唔係鳩叫 係。唔係鳩叫一定唔係鳩叫。佢呢啲鬼婆嗰啲最憎㗎。啊 ,fuck me,fuck me,oh yeah, 嗰啲個最憎㗎啲。Okay. 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睇返個相咁樣因為開頭呢你約咗呢件女嘅時候咁呢件女話介紹另外一件女俾我㗎嘛。 咁但係嗰件好 OK 嘅喎睇佢 show 返俾我睇佢朋友圈嗰啲 但係佢俾我睇嗰樣係變口變面嘅喎 唔知喇可能角度問題 其實好彩啦咁唔係我都九點半啦嗰啲女要 咁係 係咪先嘩即係好啦好彩啦咁我媽咪介紹咗件女即係非常得㗎嘛係咪先即係我係覺得喺環哥唔應該有呢啲咁女以佢嘅高度真係㗎 嗯 ,ok 囉。 即係表妹同 但 佢 樣真係好普通㗎嘛。唔差囉但 係唔 標誌囉。即係啲眼耳口鼻輪廓唔係標誌嗰隻囉。 但佢即係唔有呢女其實我覺得呢女即係可以去啲更高級嘅場搵三千人嘅。唔係搵二千人。 咪到時咪要化曬妝呀跟住又要戴面膜呀咁又有高成本囉。 咁照舊你喺度玩囉。咁我真係想問呀。即係坦白講，我唔覺得你嗰件女係好靚啊！ 唔靚㗎， 唔靚， 唔係靚咯，嚇，唔係靚咯。 除咗嗰有征服感之外咧，副架撐啊，濕唔濕潤啊， 好 OK， 好 OK， 超 OK， 濕潤咧， 係個等細咯， 唯一因為口水都過癮喎， 個等細係自然細到好似個男仔咁樣㗎，佢冇乜攞油㗎。 咁就厚入咗。 即正常個女人個盤骨會好 大噶嘛， 大啲大好多噶嘛，好似成個男仔咁咪落個五盤骨嘅比例。 O K， 呢樣嘢 咁就厚入就唔幹咗咯，呢啲 係咯， 係咯，即厚入就 係啊，係啊，係。即你真係厚入，你係要對住 佢嘅，好似有個啤梨咁樣嘅咁樣喺屌嘅屌嘅啤梨噶嘛，其實應該好似係咁樣樣啊嘛。咁你即刻變咗屌個蘋果啦，咁已經。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屌啤梨同屌苹果，咁我嗰个视觉唔同啊嘛。 唔系，但系佢就肥瘦好均匀咯，即系好 perfect 咯。 O K， 唔系除咗盘骨细，咁于是佢大髀就幼啲咯。 咁啊，证明佢一样嘢啦，冇骚过啦，因为好多女仔生咗之后咧，个盘骨会高啲噶嘛。 系 啊，咁啊会即系佢一个好简单嘅例啊，啲小猪咁。小豬呢，如果我走我插佢嗰時候呢，佢永遠都會將條腰縮後少少頂住，即係唔俾我入曬㗎，但上次冇啊，入曬㗎 ,ok? 即係其實有一解釋㗎，即係一路以來俾人屌嗰時候呢，啱啱即係未生之前呢，其實好多女都係咁樣㗎，未生之前就俾人咁入法 㗎， 咁佢又唔需要縮㗎，咁因為盤骨唔大㗎嘛，當佢生咗之後咧，個盤骨高咗咧，就同翻佢以前同人做愛嗰個享受唔同咗，即係嗰感唔同咗。佢想攞翻揾翻以前嗰種感覺，即係慣事人係慣性動物嚟噶嘛。咁佢要揾翻慣性咧，就會縮翻後少少。即係都有一過渡啊！呢度都要過渡，俾佢過一過渡，即係話係得㗎啦。你盤骨高咗，以後隊你係入啲㗎啦。真係㗎，因為你逢係處女咧，好難入，其實根本就佢盤骨低啊嘛。咁你會俾一段時間佢適應㗎，有啲女仔日唔使啦，你探米屌嗰啲女仔呀，屌你佢盤骨鬆高又屌得盤骨低又有咩嘢，但有啲女仔真係唔係㗎，佢一慣咗個未生之前呢，盤骨即係佢感覺個角度感覺唔同晒㗎嘛，咁佢唔慣呢，唔慣佢攞唔到嗰個性高潮，因為佢一路以為哎呀應該咁樣先至係好玩啊，咁一轉咗而家唔同咗，咁佢就會縮一縮啊，你焗佢戰個枕頭啊，咁樣囉，咁其實有呢個原因㗎。咁啊，最後收你幾錢啊？你係過夜定一 Q 啊？ 一 Q 千五啊，好似。 千五啊，咁 OK 囉，咁 OK 囉。咁我幾好㗎，我叫啲網友坐台嗰啲五嚿俾六嚿㗎，咁當然我都係俾我嗰件啦。咁我嗰件係點樣呢？咁我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啦。咁都話啦，打上前呢啲記得要俾啦，神山府記得買啦。 盡力呼籲下囉。 盡力呼籲下啦。 唔呼籲又冇嘅真 係。我其實我又唔係好乜嘢嘅。一個年都幾豐厚嘅。有幾個都俾成嚿嘅咁樣啊。啲五兜嘢嗰啲都有啲嘅。當然四個二嗰啲嗰個就年年比㗎啦，真係次次比㗎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係啦，我嘅生日會得四日時間你考慮，唔係四日啊，你最好聽完之後即刻要咩嘢啦，因為我會安排我星期五你就按住安排好曬㗎啦。咁最好你哋網友呢最好就有攜程 ,ok, 唔緊要，媽咪都可以攞到房嘅，咁唔緊要啦，咁有興趣嘅再嘅就微信我啦，自己有方法聯絡我啦。 呢個係珠海嗰次係咪？ 啊，呢次珠海 okay, 16號 ,ok, 邊間場未知，總之就其實上載就咁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就講下我嘅遭遇啦。 好，拜拜。